D100 跟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這個小朋友是想有自然的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真的呀信他一死都傷服失明啊真的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是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喊大聲一點也是沒有後非的但大聲就一定會是代表是沒有禮貌令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別人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 你好Audrey,你好,又一個禮拜了吧。是啊,上個禮拜都還是9月,今天是禮拜一,9月最後一天,今天是10月13號了吧。10號,7號,我今天太早起床了。你快樂不知時間。不是快樂,因為有些溫下溫下,因為不是很夠睡。現在的時間你都5點11分,2013年的10月7號,今天是星期一。 我覺得有些事情你看完之後你就會很生氣譬如我們有些記者就在印尼採訪亞太經合會議你知道香港記者一向很拼搏連中國的領導人都覺得你們搞什麼每次來我覺得內地的某些官場文化受到香港記者有些影響譬如一向都不理睬你 一向都不會回答你內地的記者但你見到香港的記者怎麼都要站一陣說兩句回應一下你的提問香港有記者去到印尼採訪仍然用我們一向以來的拼搏精神誰知出事 其實香港人都是期望我們的記者都是拼搏的香港都是拼搏的 我覺得他們做的事跟他們在香港做其他國家做的事是一樣的就是站在採訪區那裡然後將手伸到很長的麥克風遞去給一些國家元首、領導人然後就提問就是這樣 你的採訪區設得遠一點你要大聲一點別人聽不到我問菲律賓總統阿基洛三世問什麼問題呢問人質事件香港人想知道的問題三年了你想怎樣會不會道歉會不會賠償問完就大劑了後果嚴重 我看到那些畫面都覺得如果我在這裡我都不會好漢就不吃眼前虧我想不會打他的他真的走來就拔著你的採訪證然後在這裡拔了出來對不起你不可以再進回會場 真的非常粗暴很粗暴還要在大家傳媒的眼面前做他覺得是縫了紙沒錯拍著了 結果有三個傳媒機構最少三個包括NOW、包括港台、包括商台的記者有這個待遇現在特區政府跟他們交涉是否給他們採訪證但現在還是未的即是說那群記者在印尼採訪你可以採訪周邊的東西但你就不可以入會場裡面採訪這個會議的情況好了這個就是之一 之二就是NOW今天有個新聞就說他們的記者是被禁止入去酒店回去自己的酒店不得回去自己住的酒店下榻已經被錢是住的酒店不是別人的酒店不可以回去自己的酒店情況就是這樣被人沒收了採訪證之後今天還未發還政府方面斡旋NOW的新聞台的記者其中一個記者和兩名攝影師今天離開酒店出外採訪回到酒店的時候被保安原址酒店限制區域 拒絕讓他進去裡面為什麼變成限制其實是限制某些人的意思不要說他是限制區不是好像我們香港曾經試過酒店變成限制區那個好像有瘟疫有病豬流感我想英文叫做restricted area 禁區restricted area 即是禁區即是禁某些人入那個酒店是限制區域什麼情況下會是限制區域如果有證要進去 保安為理由其他人不准入那就叫做限制區域但是那間房是我的我的器材還放在那裡那些攝影器材帶什麼都放在那裡那些人財產都放在那裡你說是限制區域不准入但是他們不在菲律賓的不是啊在巴里印尼來的那裡是一個度假勝地那些印尼那些警衛或者是警方要聽菲律賓話 記者跟他交涉要他安排在附近警崗等候到今天到現在這刻鐘4點多的時候大概一個鐘頭之前《紐約新聞台》表示正與印尼駐港總領事館交涉還未得昨天為何要沒收這班記者的採訪證呢他說他們行為越界違反了採訪的道德操守 不應該在那裡這麼大聲喊提問這麼激動好像示威抗議一樣所以基於保安理由就要這樣做保安理由你平衡一下你又見到這麼多記者見到你又是採訪的對象又見到很多官員被人採訪我們記者有沒有做任何的事會危害到這些官員的身體呢 危害身體的某一部份即是什麼耳朵面子大件事了可以很大我唯一可以想像當你說有保安理由或者危害被採訪的人我唯一可以想像得到可以危害身體 面子的一部份危害到他什麼面子其實這個都老實說認真說都不是身體的一部份是精神的一部份影響他精神健康是嗎香港傳媒是這樣說的阿基洛發言人表示香港傳媒當時的行為是超越了道德的界線怎樣道德的界線不只是發問令到保安人員認為對阿基洛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人生安全這個是不是真的呢這個說法講阿基洛的媽媽阿基洛三世她媽媽就是阿基洛夫人也做過菲律賓的總統大家記得就是馬克思之後人民革命上台小弟適逢其會去過菲律賓採訪那時菲律賓開放到不得了 因為菲律賓亦是示威之都社會不會因此而平靜反對派有反對派吵基層市民有機會有人吵警察也權力很大會動輒就會動手打示威者當時社會我的感覺是很開放很多元亦有很多怨氣爆發出來我記得有一個場合 就阿基洛夫人出來無論是本地記者即是菲律賓記者我們香港去的記者或者紅叔綠眼的外國記者一樣是沿途拿著麥克風大聲喊採訪大聲問話我聽完這個新聞我感覺就是阿基洛三世的媽媽沒有找保安出來動記者 當時我記得無論採訪阿基洛夫人沿途喊也好採訪國防部長後來又做了總統或者其他所有反對派的人都是這樣菲律賓是可以這樣做的為什麼你去到印尼就不容許記者這樣做呢就說這樣就會 超越道德界線呢?不是因為在印尼的關係,我問個問題,內容。我相信如果記者有機會在菲律賓,馬尼拉,如果他見到菲律賓總統問他這些同樣的問題,我相信一樣動力,可能更厲害,因為那次他不用借助印尼的保安。內容。 人家的地方、人家的規矩,我們唯一可以做什麼呢?我們可以做就跟交涉,我們做記者,我覺得很現實的,我們做記者。我覺得這個應該國際層面,國際方面的記者協會,都應該為這件事出聲,你不可能接受一些這樣的水平,因為如果你說,好像剛才說的,遞個麥克風,或者比較大聲的問一些問題, 然後人一問你的尖銳的問題,如果你說這個就是危害被訪者的人身安全的話,那很大件事,你個新聞自由就蕩然無存了。所以一定是政府層面交涉,政府層面包括特區政府的層面,譚志源就說,談談,交涉,我起碼拿回採訪證,幾天,兩三天的亞太經合會議,你都有機會採訪,我們要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記者都有他自己的角度,譬如我們就會看梁振英和習近平見面,說過些什麼,我們就會看這樣,我們就會見到菲律賓總統就會問,人質事件是什麼,這是我們獨特的角度,你不可以說,喂,亞太經合會議不是說這些的,我會議是說這些國家,這些強權,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所謂major 很難,不知道是怎樣,香港都是中國一部份,這個屬不屬於外交?當然是外交,那你出到中國這方面的發言人,顯然是外交。他有些矛盾,兩個說法,會否協助,被人問到是會否協助,他說關切,會不會他沒有表態,是關切,看看事件怎樣發展。 另一宗新聞自由有關的新聞,我想你也有留意,就是廉署撤回向《陽光時報周刊》拿關於訪問Dream Bear這個劉夢熊的資料。這件事我覺得一開始極度荒謬,極度荒謬。它不單止是《陽光雜誌》,還有商台,商台的更荒謬,因為人家是口頭 一問一答,大家都聽到,還有什麼其他收藏櫃桶底,不是錄播的,人家直播的,然後已經問了,你拿資料,人家已經回答了,直播的,聽心機,你是不是,他可能商台問他,你是不是商台的用戶? 因為上網聽說要錢的聽Archive要錢的我們時都收錢可能如果你不是商台用戶就麻煩你頂頂先可能他沒有條友也不順要付錢文件告訴你直播他還要法院申請你去法院申請也要錢貴過你上台之前我沒有跟他賣廣告商台一年都可能 可能最多就是幾百元那麼大吧即是你搞什麼人家已經告訴你直播你還要向法院申請你是不是傻的那個就撤銷了撤銷了很早就撤銷了這宗就剛剛撤銷的很有趣的法官就問那個你要向法庭說的撤銷我不再拿了法官就問代表這個廉署的大律師 他不回答那個問題不說那個語言太醜了不說得出口這就是一個極壞的先例我們做新聞就是這樣我們錄了音我們的採訪我們有很多新聞材料譬如我們去採訪找到 其餘那七樣我們會收起來或者我們覺得不適用不適用在今次事件裏面不是不重要的不是不敏感的我們不適用所以我們的採訪簿那些簿那些筆記簿每一個記者都會有一個答筆記簿是他整個採訪生涯記者生涯的歷史的一部分我會儲起那些東西那個就是會涉及很多譬如說消息來源有些內幕的東西 你們事件有沒有分析、疑、電話號碼、你的線人等等如果你一個執法機關竟然提出這個要求我要這個人採訪那個原稿對於一個記者來說對於一個新聞機構來說不單是一個侮辱我覺得是一個侵犯是一個自由社會對於新聞言論這麼重視的自由社會一個極大的侵犯 因為那些資料我是絕對不可以給你看的絕對不行的譬如在英國在美國都試過有些記者在極端到的程度就說那你抓我坐牢情願坐牢我不給你看因為我一旦我給你看我就邊處都不用去喂這個記者一逼他就放了資料給人了我怎敢接受你採訪 有沒有例外呢譬如有個人告訴你我其實放了個炸彈在某某地方 如果那些是 即是我們叫做即時而且是可見的危險人們都知道很嚴重我去報警我主動或者他告訴你心在哪裡我們一定不會說但如果不是的話就對不起我們不是執法機構我們不會跟警方去搜證一個典型的例子好像是友善電視我這裡也說過就採訪一個法庭新聞 當事人一出來看到記者拍攝他就打那個記者打那個攝影記者當然要報警警方就說不如這樣你給那些片子我們作為呈堂的證供去告這個人他打你電視台就說對不起我們的工作不是負責跟警方搜證雖然我是當事人我是受害者 那些叫毛片未剪接出街的毛片是不可以給你看的不可以給你做呈堂證出街的你自己拿去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堅守的線其實堅守線是很重要的因為你一旦說我有個例外問題就是你等於沒有了原則就會倒下了所以很多人有時候說為什麼 你硬的原則不能妥協問題就是有些原則是你一妥協了那條線就沒有了那個原則就沒有了於是你這行你整個行業或者你的機構的公信力就會蕩然無存以後不會有人相信你就是這麼簡單就是這樣以後不會有人相信你那你的傳媒的存在就沒有了價值了別人問真不真的或者說我跟你說 你接受我採訪啦，我不會拿你的名字出來的，你當我消息人士咯。 你以前都不是這樣的等於好像尼克遜為何要下台水門事件也有一些人信記者然後他將絕密絕密的資料告訴記者記者可以說回資料給你聽但是善人一定要維護他深後到他死了他是應該是FBI裡面的一個人 到他死了然後記者才說在他的遺願的同意下他才說出來就是這個人應該都可以不說如果說我不想告訴別人一輩子都是保密一輩子都不說有些人是同意我在生的時候你不要說我死了之後我希望你說這樣也可以將真相告訴大家我覺得這個重要你作為一個傳媒機構我們的執法部門 不要肆意侵犯傳媒這是神主牌傳媒的神主牌神主你不要打爛我們的神主牌打爛我們的神主牌就什麼都不用做還要你借一些椅子都可以想想你有些理由你理由都沒有等於好像等於你借過或者你寫了整篇文出來你說你做沒有什麼我們法律界有些叫做什麼有些叫做fishing就是釣魚釣魚<笑> 明明沒有東西搞你亂釣魚你亂說然後就駁人家說了一些錯話出來然後你就跟著順藤摸瓜你駁他那篇文裡面沒有寫了所有的東西還有一些對你有利的東西或者對你控方有需要的東西你憑什麼這樣看我們要休息一休息之後回去再繼續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是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叫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大聲就一定會是代表是無禮貌令人難堪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會不收別人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 大家在聽的是風波裡的自由風我們的熱線是1831138現在直播室裡面有余若薇有吳志森歡迎大家打電話來我們一開始就講了香港記者我待會也都找記協做一個回應不單止講這件事記協就可以講有關於這個廉署真是很羞耻我覺得這個進退失據<笑> 來勢洶洶人家拿資料然後突然就全部說不用了氣球洩了氣什麼人來的剛才我們聽聽吳克劍說我稍後都會詳細說這件事不過我只想讚一下那個家長的說法信他一成信明我覺得這個當然在網上很流行的這句說法但是我覺得接著吳克劍出來說 我們學位是夠的信他一成雙目失明我覺得真的很糟糕現在我們的香港特區政府就是在一個狀態底下這邊箱就是你罵他罵極他海難的家長出來開記者會南丫的死難者海難的幸存者和他的家屬南丫的死難者的家屬菲律賓人質事件死難者的家屬出來 在公開場合亦都質問梁振英我們繼續很努力地尋求這件事的解決這樣就完了無論是梁振英也好無論是陳茂波也好吳志森我覺得譬如你說質他關於馬尼拉的人質事件政府都可以賴 我都盡了我力你看到馬尼拉菲律賓總統是多麼無賴提你都拘捕你但是你說其他那些南丫這個是特區政府範圍的事件絕對是特區政府譬如你說陳茂波的團地事件特區幼稚園吳克劍這些絕對是本地的事你都可以造成這樣罵你你又不聽 好像有個電影的對白一樣 說你又不明白錯你又不認 你說我傻也好我就報十間幼稚園你說我傻也好我就在那裡摘贏三天三夜不走去拿個申請表就是這樣我叫自力救濟自求多福 我覺得不單是冷血或無情而我覺得他是有規矩不跟有法不依明明是做下的一些規矩好的東西他完全是不知道怎樣扔到垃圾桶完全不記得因為為什麼我這麼猛這件事呢就因為南丫海難事件 發生了之後政府是很快地做公開的聆訊在香港來說有很多次有發生過每一次有這些事的時候政府就任命一些例如高等法院的法官很有公信力加上前公務員或者一些社會上很有地位的人士做一些公開的搜證聆訊還有很嚴謹的因為這是根據法律的程序完全如果你有牽涉的部分的人或者機構 你就可以有權聘用大律師、律師去代表你在公開的聆訊那裏可以質問對方的一些證人或者將你自己的觀點說出來做陳詞然後做聆訊的法官在南丫海難事件就是一個很資深的一個法官 Michael Lunn 他是做了很多年的 資深大律師以前是律政司現在就是法官很小心做了一個研究報告一般來說社會就跟循這些事情如果你有什麼事發生你就死都要逼政府委任公信力的人做一些公開的調查南丫事件明明是做了做出來五十多天的聆訊 說用了很多錢有很多人力物力很多政府方面的錢以及每一個受調查方面的人要請律師的錢做出來的報告政府撇在一旁我要做個內部報告我就真的拗頭你何時一些內部的調查 可以公信力會比一些公開的嚴謹的報告好 這個是沒可能的從來未有的我可以舉例很多蘭桂坊包子金加利大火另外你記得香港大學鍾庭耀事件也有一些調查我記得初初開始出來做大律師的時候做過什麥樂倫你記不記得警察射了自己五槍最初做了死因研究但很多人出來說是不是真的可以自殺可以 自己五槍有懷疑有傳媒人士我記得Alien Bridgewater出來質疑於是律政司再委任當時的大法官楊鐵良然後做了一個特別公開的聆訊所以又是這個聆訊因為在公開的情況之下也非常嚴謹而且很轟動所以最終他的報告出來也找了很多專家說是的可以的 當時是沒有其他人的所有的證據都放出來了就是麥樂倫探長真的是自殺的平息了一個風波社會上有這些事你是靠這樣公開有公信力的聆訊去做的這就是英國給香港的傳統優良的傳統 然後這個特區政府就扔掉了他然後他就說我做個內部調查你給我一點時間等一下我現在內部調查一下然後再告訴我怎麼做我真的吵了這個內部調查最拿命的地方就是他還要黑箱作業講完內部調查然後就沒有事你不知道他什麼人在調查什麼要調查多久程序是誰問什麼你調查什麼範圍完全 我想你還記得，本來他這個所謂的內部調查是處長級的，即是處的級去做，就找個AO進去。 做副處長，然後AO負責去查這些事情，自己查回上級，然後問查不查處長廖漢波，他就咦我，我不排除什麼可能性，後來就輿論吵他，你的層次這麼低，第二就找個下屬查上司，怎麼行，然後吵一輪之後就好了，這個擺回局方，這個內部調查，但是拿命的地方就是你放在局方之後，接著怎樣，進展怎樣，有沒有時間表，有沒有路線圖， 入了個黑箱， 不知道。 死難者家屬在那裡乾等一年了，那些憤怒情緒出來，他們不想露面，你知不知道，一直都是聽到聲音，他們不想出來拋頭露面，因為這些傷痛被人認到，一定會傳媒追訪等等，不停地每次訪問就每次揭露一次，今天他們開記者會，每個人都是 眼泛淚光，有些人忍不住哭到收不到聲，他們不想，但是沒辦法，被迫要出來說，但是今天我們詳細一點講一下這個，我聽聽你的意見，今天他們詳細出來，他們說就說想要求，第一就要求開死因庭，開死因庭做研究，因為死因庭未開，這個是不是，告那兩個船長， 告那兩個船長，告那幾間兩間船公司罰了幾百元，然後然後就這個獨立的公開聆訊，不過我覺得死者家屬可以另外考慮一件事，我相信會有些死者是很年紀很小的，沒有入息的，這些人其實就可以去申請法援，即是剩下來的爸爸媽媽，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本身沒有入息的人，你當然是應該符合 法援的標準，你爸爸媽媽的入息就不計算你的，但你有一些你的親屬，他可以代表你可以去申請法援，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死亡的個案，你要求賠償，你就在三年事件的三年裡面，你可以進行一個法律開始，應該這樣說，開始一個法律的訴訟， 但這個都是一個民事的訴訟， 一個民事的訴訟，比起刑事來說， 好處當然你就那個門檻是低一點，即是你舉證的責任就不需要去到毫無疑點，但當然你要證明一個疏忽的情況導致他人死亡，然後你就可以要求一個民事的索償。我看到報紙也有提到，就說海難賠償的修例，其實立法會通過了八年都未生效，當然這個就是講一個限額，但是如果你證明是因為疏忽所 一般來說限額都不止的，如果家屬可以考慮在這樣的情況下，或者可能申請法援，是不是可以證實誰疏忽呢，去看回那個獨立調查報告 那個判決裡面的內容，看看應該誰要負責，循民事的途徑去索償，你指用民事的途徑的索償都可以，雖然跟刑事會差很遠，刑事就是由政府去告，第一你有自己的 你不用慢慢光等，你等政府等到天光他都不動，你有什麼辦法，那三年就死了，因為你有個三年，如果你是民事索償，你有個三年的時間，拖三年，故意這樣不是你光著急，如果過了一年，你在三年內可以提出這個索償，即是民事索償其實都可以 得到公道的說法， 因為你法官會看了證據之後，你要做一個所謂的finding，要研究判是不是因為 你追究某些人或某些機構是因為疏忽導致他人傷亡或死亡，然後他在法律上你不是因為他要賠多少給你，而是變成你在法律上還給公道，你可以證實當時誰人遇難是因為這些機構或這些人的疏忽所致。現在我看回這個即時新聞就這樣說，他們今天開記者會 就是交代這個追討這個責任的情況，這個都去那裡都說過了，就說莊蘭的成因和海事處審批南丫四號失職，以為船有水密門，導致這個船身沉了太快，這個就是個報告書所說的，很清楚的。我跟你說過，接受這個港台鏗鏘集訪問那位古太，他的兒子很年輕的兒子，過了身，哭到控制不了自己。這個就是，如果他根本未有入息，他慢慢可以代他索償，因為他過身，他一定有損失，因為你要計算，因為已經大學畢業了，他已經要有入息，他就來有入息，你要計算他的命，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他可能還有很多年入很多入息，他再慢慢應該是承受他的遺產，就是計算那條數，那個遺產承辦人，所以他是有一個損失，當然我相信從古太的角度，他不是因為兒子命值多少錢要索償，所以要賠那個錢給養老，不是從那個角度，但事實上你是要有一個法律的途徑給你做這件事， 即是說你 某月的太太索償某甲某月的媽媽索償某甲你車死了我的兒子或車死了我老公令到我損失多少證實了甲是駕車不小心所以導致他人傷亡所以這一樣的道理你的海難事件疏忽令到39個人死了其中一個是我的兒子他如果再生的應該是有這個入息的現在他有這個損失我作為他媽媽就代他索償 他現在顧太就說很多次寫信給防運局張炳良回覆就說我們搞了一個六人小組沒有交代進展這是氣憤另外他說我寫信給袁國強律政司對方就說我是負責檢控的當時那個刑事檢控專員是誰薛偉成未退休的我們是負責檢控的 說是沒有其他資料提供之下只可以信任海事處的言論說他們自己沒有失職我覺得有點奇怪當然你未到檢控的階段你的回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回覆他其實是不是開死因研究庭律政司都有權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如果你要開死因研究庭你可以叫律政司去推動這件事不過我自己聽起來覺得更加有效的方法就是古太去找法援就是代他的兒子他作為承辦他遺產的其中一個通常來說如果你又沒有結婚又沒有子女你爸爸媽媽是可以代你辦你的遺囑或者你的後事那他就去法援處去申請 希望法援可以批出來找律師去代表他過了身的兒子代表他去做一個索償我又不太敢亂批評這班海難遺屬的想法不過我覺得這是很普遍中國人的一種習慣就是怎樣呢我是受害者 其實我是滿肚冤屈譬如我死了親人因為某些政府機構做得不對親人過身了 如果我去追討那個責任通常我會這樣說，中國人就會這樣說，我不是想他賠多少錢給我，我只是想有一個公道的說法，我不是因為錢才去追他，我只是有一個公道的說法，你看菲律賓人的事件也是這樣說，南丫海難事件也是這樣說，我覺得這種想法我認為是太道德主義的想法，即是說我講多少錢 等於我就別有用心，我因為貪錢所以窮追不捨，沒問題的。其實我可能因為我自己是大律師，我經常都不會鼓勵人去打官司，因為我經常覺得打官司是一些很有錢的遊戲，亦都是很花錢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真的 去到最後那一步你都沒有其他的辦法了，是不是？不是你本身一開始就撲出去說我要損失多少個公務員，你賠回3億給我，不是這件事，但是這是一個其中可以找到公道的方法，因為本來是很好的，因為有個公開的調查，我覺得這是最有公信力的一個做法，社會一個文明的社會就應該這樣，做了之後政府就應該跟進這個報告，然後我跟回這個報告我就去 要某些人要負責，要罰他，如果是公務員的話要扣他薪金、停他職、降他級或者怎樣去批他，然後公開，大家知道政府不做，然後他說我有個內部的調查，不知等多久，我作為家屬我真的走投無路了，我已經很有耐性等等等等等等，當然現在都沒有辦法了，我唯一要走的路 是可以走的，亦都是一個文明社會可以走的路，我覺得都應該算是，我覺得不需要有個包袱，即是說你說我現在想問事實上我要拿賠償，人們會說你因為你親屬死了所以你就拿賠償，沒問題的，我想是人代入你的位置都知道何時都是情願給回親人我的，當然啦，這不用說了，你拿賠償，而且有一個好像剛才說，與此同時有一個公道的說法，如果你拿到賠償 表示他不對，他有疏忽，你告某一個人你要證明他疏忽，你才有賠償，或者某個機構，你不是說我只是覺得他政府不是這樣，不如我告，可以處，可以處的廖漢波就要出來答辯，原來就這樣，在那個過程裡面就拿到公道的說法，所以這樣，所以我覺得不要有這個包袱，因為家屬就說第一他們會報警，報警我又不太明白報警，警察更加，怎麼受理呢，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專家或者有一些專門的知識在裡面，警察更加不會幫你處理這件事。第二他會申請死因聆訊 查出事件是真相，他們強調追討並不是要為了賠償，即使實一當日有舉行悼念儀式，不會放棄追究刑事責任，當然我尊重家屬這種想法，不過我覺得不要有這個包袱，所有事情都可以做的就是一個私人的索償，在這個情況之下你可以考慮法援，因為如果不計你自己的入息，而是計死者有沒有入息，有沒有他的資產，這個重要，不過我覺得令人憤怒的地方，最基本的事情特區政府 都不做少少去撫平這個家屬的傷痛，悼念他不搞，民間有悼念他不去參加，衝著國慶，然後就看到高官笑得很開心去參加這個國慶聯歡晚會， 那你死了39條人命， 一次這麼多次表示你悼念， 希望他們不用那麼憤怒， 你做戲都要做全套， 這方面寫個blog， 數自己的公職，什麼時候、幾月、幾日就已經去哪裡，我去了醫院5次，跟我巴士李剛，李剛在旁邊，李剛調走了，除了做過這件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沒有做過，還有一個張炳良的副手邱成武出來說那番說話，又是被人罵到飛起的。 人家問他為何你沒有官府的悼念沒有官方的悼念我們已經停止了放煙花了你不是牛頭不搭馬嘴我覺得這個說法你停止放煙花等於有悼念嗎是兩回事你大哥你不要拿這件事出來做擋箭牌人家問他時間表有沒有什麼時候沒有說完全沒有說我們要找回九幾年的資料 我們要很嚴謹很生氣的我覺得你做公開調查的時候你什麼資料都抄了難道有些資料漏了沒理由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機會見到張炳良我一定要問清楚究竟你現在出了什麼問題是不只是一個部門一個局出問題是整個政府 出了很大的問題我覺得是真的打到退我剛才我說過的問題明明是一些事件永遠都是靠一些最有公信力的人去做公開的調查做完之後你劈在一邊然後做內部調查這個是行路打到退的表現跟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這個小朋友上幼稚園的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是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喊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但聲音就不一定會代表是沒有禮貌令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人家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我們的網友很厲害剛才說的說到流流那句是甚麼話說你是明啊明你是不改啊說你是不聽啊馬上拿到那段片段上來很厲害我覺得啊 然後劉德華說的突然不見了那段片段即是論盡了大致就是說說你又不明白明白你又不聽聽你又不改改你又做錯就說了後面就一大堆劉德華就很酷地說我剛才聽過一次發覺完全可以應用在我們的特區政府梁振英的身上所有的官員都是 說你又不明白說你又不聽明白你又不改改你又做錯就是這樣錯了又要賴還要賴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為這些都是傳媒搞炒作好像幼稚園的時候又有得賴你的家長報得太多學校 又要賴傳媒你太大聲了沒有禮貌超越了你應該採訪的範圍在道德上有問題又要罵反對派政改為什麼原地踏步但你的人要求這麼多明明有很多局限你怎麼可以超越這些局限有東西袋下袋要住先不要的不過我感覺大家不是在談一些很正常的事情好像在 好像在街市討價還價那樣賣菜街市討價還價都有些店舖的他開15元斤12元行不行便宜3元旁邊的檔便宜一點你都有些市場競爭你都有些哲學在這個獨家經營要摸你就要要摸你就拉倒 你有興趣說這件事就是說香港大學香港大學我都有興趣說有一件事我想請教你我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你不明白我更加不明白這個楊校長馬飛森我們做節目的時候上個星期剛剛說會公佈我還要在iPhone的樣子給你看唯一候選人我們覺得挺特別找一個洋人做校長那時候我都沒想到那麼複雜然後就看到陳婉瑩的篇文罵得他很厲害然後就 亦都聽到他在校務委員會投票之前出來接受記者的訪問，再加上曾經做過副校長的程介明，這兩位很資深的大學裡面的老師，其實在大學來說這些都是 數一數二的，程介明是教育學院方面，教育專家，他在港大教育學院那邊，也做過副校長，他就說這個校長批評馬飛森離開理想一大截，還說他好像打份工一樣，沒有什麼夢想。 然後陳婉瑩就寫了一篇文章也很辣，還有少許我認為有少許是屈他的，就說他那個所謂的Mission Statement，就說他竟然將烏干達的履歷寫下去就沒有改了，就好像申請去烏干達申請了，但不行就連那句都忘記了改，其實是誤解來的，其實馬飛森也說過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說我在烏干達那十四年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很難忘， 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服務，對我來說很難忘，想說這件事，我們不要爭論，有些人報紙批評這個英文你都看不到，有沒有搞錯，算了，我不爭論那件事。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這兩位教授，還有盧寵茂，盧寵茂才是無心無能無知。 無心無能無知，還說盧寵茂是遴選委員會裏面其中的，他當然是投票，我相信我聽聞當時是沒有投票的，因為唯一候選人，我聽聞遴選委員會是沒有投票的。 我不明白的地方是什麼呢，我明白的地方是這三位學者教授一向是謹言慎行的，很少大學決定了的事 出來這麼高調反對，尤其是盧寵茂，你看到孫悟空那樣說那幾句說話是即近人身攻擊，我覺得感覺是這個校長很重，這個校長將來會繼續跟你合作，這班人做了這麼多年在學校裏面都知道那種厲害，都懂得打個算盤，明天撞口撞面怎麼做事呢之類的。<笑>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都出來說這樣的說話，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著馬飛森聽完之後回去攬著枕頭哭了三天， 不是回去University of Bristol， 不是香港人，中文大學讀書，所以土生土產但去了外國浸了兩三年，如果用盧寵茂的標準，你香港大學只可以找本地懂得廣東話的華人做校長，是不是應該這樣？ 又說香港大學是一個國際大學，國際排名很高，又說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原來這班本地的教授想法是這樣的，非我族類就其心必異，你是不行的，你不能夠擔當這個重任的，令我有點失望。我覺得 這個馬飛森，他本身如果就這樣看他的履歷，他一定不及格， 不是標青得很重要， 他不是標青得很重要。 但是它是一個未知數 unknown quantity 將來它怎樣很難在現階段說不過我有少許憂慮就是什麼呢不是因為它是洋人所以就不懂華人的東西而是香港不是一個容易管理香港大學你看回他的歷史譬如當時鄭耀宗校長因為民調的風波就落台了徐立之又有這個八一八的事件所以一個香港大學的校長要有少少政治的敏感度不是那麼容易我想說生存的意思就是你要 我自己看我認為是優點因為不會受影響我跟大陸要聯絡有內交有外交跟找一個特首沒有分別所以我覺得很簡單一點大學就是大學大學是一個尋求學術的地方大學是一個不受外界的政治壓力和污染的地方所以他不懂這些更好不會受到干預因為一識中文一是一個華人熟悉香港的情況熟悉中國情況一定會想到潛規則 我做校長而已我不是做政客我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維護學術自由我只是學生籌錢這件事跟大學校長的責任很奇怪有少少矛盾上衝突因為如果你期望你的大學校長去做籌款他要有人脈的關係要打交道你要去為了籌款的時候要剛才你說的read between the lines 要看看誰的眼睛眉頭眼額那豈不是死火 所以這是不是跟大學校長本身的角色在這方面來說是有少許衝突呢因為一方面你又要他懂得去賺錢一方面你又要他懂得去維護自由維護自由很多時候你只認那價值觀得罪權貴你不會說我留下第一排的位置給你這些 捐錢的人永遠都是對你特別,你知八一八就是其中一部份 全部地產商坐第一排 徐立之被人批評,就是他留前部那兩行位給這些地產商 其實不是很關徐立之事,據我了解是有人提議他的議案,摸一下摸一下就好了 你就說摸一下,一方面又要他籌款 另一方面他又要醒目,不可以摸一下摸一下 所以沒有人肯做你找到校長已經算好了三生收到所以我覺得現在香港大學面對的困境就是他的理想是很高要求也很高但是形勢比人強沒有人肯來我們現在這個時間請來學生的聲音比較少聽香港大學生會會長鄧日朗鄧日朗你好 你好,Audrey,好,辛苦了 不好意思,我們口水比較多 無心無能無力，我就說好像人身攻擊一樣，淨覺得他是廢的，但好像學生的反應跟教授的反應位置調轉了，以前學生是反對派，什麼都反對的，我做學生的時候都是反對的，今天好像不是，你好像對這位楊校長都OK，為什麼呢？ 是的，因為我也是遴選委員會成員之一，我當時遴選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當時遴選階段我都同意這個決定，現在出來表態，我都一定貫徹自己的意見，不會，現在見到戴瑩世，很多人反對，那麼劉聰茂是不是貫徹自己的意見呢？他也是遴選委員會，其實我就當日的會議我不方便說，不好協議，但是其實是有投票的，但因為應該是暗票，所以我都不太知道大家的取態是怎樣。講你自己吧，暗票的結果是什麼，說不說得呢？暗票的結果是全部贊成還是有反對呢？但是好像Audrey聽到的消息說沒有人沒有投票，無需投票呢，其實方不方便說？我想都是沒有說好一點，因為我保守一點好一點。你覺得任何裏面的內容都不透露得的？ 我自己覺得其實這位校長，即是我學生角度而言，最關心他是能不能夠捍衛到大學校園裡面的學術和言論自由，即是大家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百花齊放。我都看到他是一個開放，亦都是有心，還有很有自己原則去堅持這方面的價值。 他有心和很有自己原則去堅持這方面的價值，還有跟學生溝通，是的，還有他跟我都關注，證明中環這些議題，他都說到出了事會盡量協助他支援同學和老師，我覺得其實這個答案是滿意的。你剛才說如果平易近人，你可以容易跟他聊天，但是你說他在捍衛學術自由等方面，其實他有什麼表達令到你覺得滿意呢？我想是他其實都是看他平淡問題的時候的態度，我看得出他是會跟不同的人去溝通，因為問過他，如果要跟大陸或中國有溝通的時候，你會怎樣，他都願意跟他們溝通，但自己的原則一定會堅守，反而我自己覺得他在外國來會比較接受普世價值的 教到人如堅持學術自由，到時他來到香港大學都希望他將這一套東西帶進來，面對不同的壓力的時候都可以站得住。你會不會覺得因為他是一個外國人，相對於中國人來說，因為中國人太了解國情和太了解港情，外國人說你我就是賣將就不賣將，對他有某程度的幻想呢？ 有些人這樣說，在北京賺食為人民幣服務的外國人很多，鄧同學，你不要以為外國人一定是堅守原則才行，這個是你們的老師陳婉瑩的篇文章也這樣說，你覺得是不是因為他是紅蘇綠眼白皮膚，你就對他有些幻想，對他的所謂 integrity？ 我想是期望多過幻想，就是 因為他都未落實了，又很難說他一定做到的，但我見過他兩次，輪選一次，任命那天跟他在論壇見過面，他給我整體感覺都是這樣，很始終如一，不會對著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 但你會不會可以說得到一些實質的例子，他做過的或者他講過的，是令到你對他在捍衛學術自由或者是捍衛這個校園自主是有信心呢？ 我想是我覺得 我會這樣說,我覺得他講這些話出來不是很好,他也舉過一些例子,例如他在英國的時候,有些學生或同學出來反對加學費那些,他也贊成同學走出來,但當同學做一些,好像扔了一個滅火筒到街的時候,傷人的時候,這些同學犯了法,他也會去支援,但很難為他們去開脫 亦令當時一班同學想爭取減學費的事件失焦,我覺得他講這些話時有心思熟慮,而不是口口說出來。他也會有一些實例告訴你,哪些人應該支持,哪些人應該抱歉,對不起,你做了這些事。 挺身而出幫同學,有些什麼情況就是同學要,幫你沒問題,但有些後果你要自己承擔。你怎麼理解學校你們的老師那種強烈的反對聲音?我想是大家對一個校長不同的期望,我看回他們的論點,很多時候都是針對著 語言上懂得中文或者了不了解中國或者香港社會的文化背景從而令香港大學可以更加面向到中國但我又看回輪選的條件其實需要的是國際視野而不是中國視野、亞洲視野所以我就這一點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他們自己有自己的看法或者對香港大學有不同的定位但當時我們輪選的時候就 都是針對這些條件,不是說沒有考慮的,看到它有這些弱點,但都是跟著準則去做一個決定。剛才Audrey提出一個觀點,就是說懂中文也重要,因為香港很複雜,香港大學更加複雜,中文大學單純很多,香港大學 外地一路生活,自己一套價值觀或者有些想法,我拿回八八事件為例,如果好像作為安排,或者李克強應不應該坐正中間,他可能會參考自己以前在大學都不會見到這個情況,就算有國家領導人來到,都是一個跪下,但不會說放在一個這樣的位置,或者同學會不會有國家領導人來,就將大學的保安 那麼嚴密,他可能都會參考,無所謂,大學是一個open campus,同學有自己言論想發表,就讓他講,反而是我期望或希望他可以這樣反過來影響香港大學。 可能都是你的主觀和願望。我也希望,我覺得事實上,不單止香港大學校長,因為法律 新加坡我經常說笑,新加坡法律,我有個問號,你剛剛要開的法庭,我很期望他上任的時候會大學上上下下,都會跟他合作,亦都希望他很快熟習他的新環境。不過重要的,鄧同學,你剛才說的所有對他的期望,他是不是真的實現到呢?大家要看著他才行。你知道學校,我們都給了,都跟他說了,我們學生不是因為你外國人,所以就 對你沒有了,沒什麼要求,都給了很多期望,要求他希望有目標,我私底下都跟他說,其實你現在上任了,其實很多同學都跟我反映說,其實星期五那個所謂的同學生交流的論壇太短,很多同學都來不了,很希望你遲些真的接任的時候,都可以多些走出來。他應該什麼時候正式上任? 我想這個要再談,因為他都要辭職,他要處理好,他都不可以扔下東西走下去。 反正不要緊,徐立芝沒有說立即離開。 2月就有時間了 我想你們作為同學,你們最好了,沒有包袱,沒有利益,你就可以起一個監察的作用,好嗎?好,多謝你,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鄧日朗,我們要廣告聽聽播。 很擔心的,還有小朋友問他住在哪裡,其實就沒有像小學面試那麼嚴肅,說到自己住在香港區或太古城、九龍塘、將軍路已經OK了。其實我告訴你,很多現在小朋友不是太清晰自己住在什麼區,因為出入可能爸媽有車,他不會說這句什麼區,總之回家就下去,就下去。 今年几岁呢?你是男仔定女仔呢?边个同你一起来呢?想知道更加多培育小朋友的教育资讯和成长心得,记住留意星期日10点钟的父母教室。父母教室资讯由苗城长教室Infinity Learning提供。 掌權天下,人家說那些什麼金磚四國、五國那些,我對印度的興起就有少少保留的,印度是旺一運美的,即是說要去到2063,它才正正式好的,在一運和九運中間,它應該有個大禍出來的,九運最旺在哪裡呢?可能是印尼的。星期六,下午1點到4點,蔣康文博士,梁家權,D100,掌權天下。全部是有得解的。 D100通识系列流行美语 in Larry,你这两天怎样？I've been good. Just trying to forget about what happened at work yesterday. It's been really frustrating. 发生了什么事啊? Well, it's my boss. He keeps on giving me assignments and telling me to do things and then not giving me any time to complete the assignments. I'm getting so tired of it. I need a break. Maybe I'll take tomorrow off. 一定是因为你太本事,中文里面说能者多劳。正因为你效率高,做事使老板放心,他才愿意将工作交给你。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的话,应该直接跟他说的。 How would I do that, Li Hua? He's so busy. It's like he never has time for me. And he's always busy with other people. 那你不如跟他约个时间,好好坐下来谈,而且越快越好。I think you're right, Li Hua. Thanks for your help. You give such good advice. Sometimes other people's advice can be way out in left field. Way out in left field? 这什么意思啊? Oh, way out in left field is an American idiom. It's used to describe an idea that's really strange or completely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Like, I could say your idea of taking showers 7 times a day is way out in left field. Oh, 说一件事, way out in left field, 意思就是没什么谱,不着边际。那这种说法, way out in left field, 可不可以用来形容人的? Sure you can, Li Hua. The expression way out in left field isn't only limited to describing ideas. You can also use it to describe people. 太有意思了。你可不可以跟我举个例啊? Well, say, for example, a journalist is always coming up with crazy story ideas. You could just say that that journalist is way out in left field. 那你说Larry, 为什么要用 way out in left field 来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不是太实际的呢? Well, way out in left field actually comes from baseball. In baseball, left field is away from the action, so that's why it'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plans, or ideas that seem distant and strange, or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那你下次再拉我去笨珠跳降落山赛车，我就话俾你听， you're way out in left field. Way out in left field， 意思就系指离谱、不着边际。D100通识系列，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其实大不大声有时可能是会视乎现场采访环境而定，譬如说他听不到的话，你大声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大声就一定会是代表是没有礼貌，令到人难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机构因为记者的提问就去没收人家的采访证，这些才是对新闻自由的无礼和践踏。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 主持吳志森余若薇我不太明白我是中大畢業你每次開始都是這樣的我不太明白我是中大畢業我覺得中大真的單純很多講到為什麼要這麼複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呢為什麼這麼觸目的呢 大家都要接受有錢到捐錢的一樣有的其實中大都很多事件沒有說就這麼多沒有說就這麼論盡你阿鄧日朗當選學生會會長都是歷盡艱辛的我想你留意新聞都知道前任又不肯交鎖匙出來又不肯交那些電郵的地址出來讓他發誓傳不到訊息給他們錢又說要不知怎樣報警然後解決了又凍結了錢等等用自己的戶口開名的前任會長之類之類 中文大學是不會發生這些事情都會的大家利是過你是不會所以沒有那麼複雜我覺得是不是沒有那麼重要是不是沒有那麼政治化不是怎會中大我覺得最近最大爭議都是前任校長的事就是那個民主女神像 現在是4改3、3改4、4改4、4改3、3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4改4、 其實大學一定會受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即是說你想避開政治，大學避開政治做學術研究，對不起，是不行的。其實大學不是一個去學一些知識，書本上的知識，不是那麼簡單，所以大學在大學的年代是有些風波，其實是 未必不是好事，我們當時經常說大學生是社會運動的先鋒，絕對是，因為現在慘的就是中學生才是社會運動的先鋒。我想告訴你，我剛剛過了星期日去公民提名何巨之友這個論壇，我們公民黨合辦的，其中學民思潮的學生周庭 真是很厲害，你不要見他小小粒粒，瘦瘦地，年紀輕輕，他說話不大聲，又不快，心平氣和，還有少少懶音， 普遍中學生的現象但是你看到無論一些建制派或者一些在論壇上很有份量的學者說的說話一兩句輕淡描寫四兩撥字真的很厲害我真的服他所以學民思潮不只有一個黃之鋒周庭女仔講清楚好像今年是Form 5 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方法是個乖乖女來的是啊真的服她我有一次跟她同台就是這些論壇差不多講到因為很踴躍問題差不多講到九點然後我跟她一起搭火車她就住在新界那邊在火車上打電話給老爸今天遲了我現在才回來而已 他當然有廣東的口音但他絕對沒有因為他的英文沒有他的中文那麼好而是疾病沒有協助Michael Trugani你知道Michael Trugani不是阿朱嘉妮真的不用背的講話又快英文分分鐘很出色逼人還笑你的文化可以但他絕對沒有協場周庭這個可造之才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就是記協主席岑以蘭岑以蘭你好 你好今天就很多事跟你談有關於我們新聞界遇到的種種災難多災多難現在我們寄人來在巴黎採訪是很美麗的地方是很美麗的地方是我度蜜月的地方不是美麗的遭遇幾十年前度蜜月的地方好了我們習慣了在採訪區 領導人走過就遞之咪大聲問問題這就是我們香港記者的特色但不只是香港記者很多外國記者都會這樣做是不是他們的經驗為什麼我們做什麼他給我們的罪名是什麼什麼道德上的什麼 超越了道德上的界線第一天就指責我們高聲叫囂不合禮儀 令貴賓南堪今天提升到層面 就這個政要安全受到威脅我不知道他明天出什麼籠或者他說我們香港記者是恐怖分子那支麥克風其實是槍來的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大聲發問或者高聲發問就變成武器這件事我們看到其實大會是嚴密保安的 記者應該是沒有武器 也有很多保安人員在場前後左右記者雖然我們是廣東人說話都很大聲廣東人很大聲問題有時候就是因為那個環境那個環境使然令到記者真的要大緊聲和高聲去發出那個提問大家都知道這個慘劇發生了三年香港人也很慾 在這件事亦都要還一個死傷者的公道很正常記者新聞在哪裡我們就走到哪裡新聞人物在哪裡我們就去到最前而且我們是問本地人想知道的問題是的這是天職來的問為什麼我們突然之間就會變成了一個 提問是變成武器呢威脅政要的安全 今天還有什麼APEC 印尼當局說他直接說香港記者不是正常採訪他說我們在示威他說聲音大到很激動和說話的方式好像示威抗議一樣這是很極度主觀和錯誤的判斷我們對於 他這個說法我們會震驚菲律賓那邊的總統發言人就說我們衝破了道德的底線將我們新聞記者的天職演繹成這樣我覺得這件事真是莫須有還有一件事岑依蘭你知不知道現在的採訪隊不讓他們回酒店我知道我覺得跟這個 為什麼會這樣跟採訪有什麼關係連酒店都被人睡街嗎 昨天他沒收了採訪證之後 他就說除了會場之外你其他地方可以去的。今天我們收到一個消息說 Now 一個記者和三個攝影記者中午的時候離開周圍兒子去到一個保安區之後接著就不讓他們進入酒店逼了記者去警崗那裡扣留了他們一個小時寫下資料就告訴他們你們幾個人已經被監視的名單已經列入了被監視的名單 為什麼不回酒店呢自己的人呢他說現在最新的消息他說這個要有採訪證差不多要有採訪證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樣解釋現在他的最新安排就要那些記者去轉酒店 因為那個酒店是不是很近APEC的會場 我就不了解可能是很多記者集中住在那個地方要他轉酒店隔離他們但是問題是撈的新聞台昨天那個記者去發問但是撈的新聞台另外四個記者攝影師沒有在現場但是他們的採訪證通通全部失效這樣是不是 我們今天的議論了一個字眼朱連式的懲罰我覺得找我們去了一個什麼地方去採訪這個是國際會議你現在公然展答採訪權我想問其他記者知道這件事之後他們有什麼反應因為你正正說得對這個是國際的一個會議有其他記者他們有沒有關注 這件事和他們有沒有反應呢我們現在就未有進一步消息我們知道被沒收的一些香港的行家採訪那個證明沒收了他們有些就沒有離開酒店我們現在還在跟進那個消息是不是他這班的昨天被沒收的還有兩個機構的新聞工作者他們是不是他們是否被勒令要離開那間酒店轉去另一道呢我不希望發生 他們印尼APEC當局明天驅逐我們的香港記者 其實是很醜的一件事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和很嚴重的一件事影響新聞自由我覺得不單止香港的記協國際之間記者應該都走這件事是不是有一個共同的立場因為如果你說每一次去到這些國際會議你說可以這樣褫了你的記者又不讓你回酒店你憑什麼說 這些是道德的線或者是一個安全的問題呢粗暴式的展達新聞自由的行為大家都看到了還有這次會是全球國際傳媒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我同意Audrey所說我們香港的行家在這件事上是不是需要表達我們的一致的看法 第二件事,國際的行家會不會在這問題上表達他們的看法 就是遞信抗議要還回記者的公道我們已經促請了特首梁振英做些事叫他正視問題和大會交涉但現在還未有消息我留意到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的說法他說會與會場主辦當局去了解這件事和交涉他就是這樣說很輕描答性地說但外交部的發言人 我想你也有留意他怎樣說十二難外交部發言人劉真文被問到會不會協助香港記者拿回記者證他說對事件表示關切剛剛看到有關報導不掌握具體的資料鼓勵香港傳媒積極與會議主辦單位和印尼政府溝通妥善解決問題中方很難就事情表態 怎麼辦呢? 我們很失望,對於這件事 他不理你,即是 國際會議 那你國家都應該跟我們這些國民出聲，我覺得這是外交事，有時你叫梁振英怎麼做我可能就不知道他了，不是他跟阿基諾談笑風生，在會場外面即是跟巴黎在外面被人欺負你，又叫我們自己去搞定，你什麼都不做，想怎樣呢？ 目前的事當然很重要，我們要求我們的特首，要求我們的外交人員去交涉，但我覺得將來也是很重要，因為你這件事發生了之後，如果你說這些恥奪一些記者的證，或者隨時說你可以沒收了，又不讓你去採訪，又不讓你去這個酒店，這些東西如果新聞界 或者記者接受的話，這個變成一個不好的先例，所以我覺得行業之間，特別因為這是國際會議，都要有一個很清晰的立場和共同的立場，要眾志成城，連酒店都不給。 還有另一宗想你回應一下，就是這個，是啦，沒錯啦，ICAC現在就撤銷，就向這個《陽光時報周刊》就拿過劉夢熊的採訪的原稿，所謂，那人家法官就問他，為什麼你又初頭就拿，現在又不拿，他說他的代表律師都答不出，答你不到，好得啦，我們就這樣笑啦，苦笑啦，但是呢， 他對新聞界的干擾是很大的，困擾是很大的，是吧？這個做法，即使最後你不成功，或者你最後撤回也好，我覺得都很難頂。十一郎，你覺得有什麼方法？這件事你簡直，ICAC就沒事拿事來做。 逐些說衰一點就是混吉，你明白嗎？如果你這樣說，你反映了ICC，即是你濫用法例之嚴，你強行要拿一些原始新聞材料，根本就理據不足。我們今天發了一個聲明，就叫他廉署和有關執法機構，麻煩你們檢討一下查案。需不需要賠律師費先？ 他們搞定了，現在問題就是那些旁費什麼罰官就要ICC就負責了，這樣的問題你律師費另外一件事，但問題你自從你的行動出了之後，困擾到不行，是對這個新聞機構或者有關的新聞工作者是虧蝕很大的困擾，這件事我們覺得真的希望他們吸取教訓，不要亂這樣 要向新聞界拿材料，因為大家知道如果法官批准了，你不交出來是坐得監的，不是那麼簡單不交出來算，是坐得監的，對那個當事人是很大的威脅，但由頭到尾我們看到 ICAC這次的申請， 他的申請是否符合公眾利益，由頭到尾沒有交代，你變成難免被人說你有沒有濫用法例之嫌，我希望他們有關的首長人員，全部的人都檢討一下這個做法，不要亂向新聞界搞一些 不必要的騷擾，其實是否真的檢討這麼簡單呢？其實應該有個很清晰的交代，究竟為什麼會犯這個錯，以及誰應該負責呢？問題呢，如果你反過來問ICAC，你有沒有錯？他當然不會認，我想當然不會認，他就跟他說，但你今天對著法官這樣回應，我覺得比較兒戲，很醜，人家問他為什麼你現在撤銷？ 不如你半秒夫人就已經浪費了我們納稅人的錢，但是慘的地方在哪裏呢？新聞自由真的很脆弱，我們是防守的方來，我們進攻不了，你來搞我們，你來騷擾我們，我們就只可以防守，所謂防守就是說我認你，我都要找個律師幫我辯護，和你曉以大義，我們什麼都做不到。但你積極的方面都可以這樣想，他衰過這一次，亦都 吸取了這個教訓，他衰過很多次，他上報館搜人家的資料就衰過，我記得他衰過上次，那時薛偉盛要去解釋，你上報館搜已經是過了界，那次就更厲害，因為他直接去搜嘛。 他上次那張傳票你因為不會搜，喂下次你公佈一下，上次不是形容他的手法很溫和，我說你溫和又是殺人強硬又是殺人，你殺人殺人都不介意，那不提差，你死得好舒服的，那就是這樣，就是文太講，我問他你為什麼要阻礙我，他說不想做新聞主角，你現在整天就搞一些事情出來令我們成為新聞主角，很淒涼，都要阻礙你的採訪工作，我覺得要站得很硬，我真的要抗議廉署，叫他不要亂來。 最新的新聞就是這樣，我們要說的，好了，多謝你陳曉蘭，聽到這裡，剛才我聽到WhatsApp的聲音，電話的聲音很多，很忙啊，記協，最新的新聞就是廉署起訴劉夢雄四個人，總共串謀詐騙，清洗犯罪收益罪名，明天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明天又要聽劉夢雄淫屍，四個被告包括王坤 東方明珠，石油有限公司，這個前東方明珠創業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劉夢雄，另外兩個就是44歲的家庭主婦易小雄，東方明珠石油副財務總監兼行政經理葉瑞娟。整個案情就說四名被告被控兩項串謀詐騙罪，另外兩位被告就被控三項罪名。 其一項罪名就是在2009年到2011年涉嫌一同串謀詐騙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導致聯交所允許東方明珠創業發出一項有關收購一間公司全部以發行股本的公告與通函。講完之後我都其實不知道那條罪是什麼，看他審的時候看看怎樣透露那個案情，這是另一宗罪來的。 跟梁振英和CC被白韻露叫他你不要亂來，那封信我對你有恩的，那封信是另外一條罪，那個就是涉嫌妨害司法公正罪，這個就是涉嫌串謀詐騙罪，又要聽他入屍。我覺得我們香港記者聰明一點， 怎樣聰明啊，人家淫了個屍反點找個來源，不要搞錯，很重要的，你預備定了明天劉夢雄實淫的，他講他的詩句出來，你要抄多一點背景，然後就告訴我們的讀者，我們的聽眾，他索性問劉夢雄就行了，好像很醜一樣，有些事情很基本的，不如陳毅那首 大雪壓青松很出名，但很多記者都不認識，又為了這件事，又搞錯岳飛和曹操亂殺龍，那不是挺好，所以這個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我自己覺得又不說，記者又要衝鋒陷陣，要被人拉，又要拿著麥克風被人當武器，又要識淫屍，真是第一天做這行嗎？ 做這行要18杯武藝，仍然佳能，還要很快有反應，我都試過有這樣的痛苦的經歷，錯就錯了，很醜的，當場出醜都試過了。喂，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1138，我們要聽節目。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這個小朋友是上幼稚園的，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 真的呀？信他一死都傷復失明啊，真的。 其實大不大聲有時可能會視乎現場採訪環境而定，譬如說他聽不到的話，你大聲一點也是無可厚非的，大聲就不一定會代表是沒有禮貌，令到人難堪的，反而如果是有些機構因為記者的提問就去沒收人家的採訪證，這些才是對新聞自由的無禮和踐踏。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吳志森余若薇。好了， 佔中这个运动虽然受到各方打压，你看看这些左派报纸每天都几篇文章为他们宣传<笑> 國家領導人也為他宣傳見梁振英的時候就說政改一定要根據法律去做事他沒有點了佔中的名字不過大家都冲著這件事而來現在佔中運動在在衰財搞什麼商討日等等就要發起這個籌款的運動我聽條數 500萬喔大佬500萬好多錢的喔那Audrey就說不是好像七一那次是籌款的大贏家來的最多錢是他那是不是這麼容易呢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就佔中發言人陳建文陳建文你好陳建文你好你好Audrey你好陳建文 正是公民授權和我們做文宣市民解釋整個普選的事情都已經要用成600多萬了就是那些你想想我們第一次的商討日只是我們交租金都交成20萬因為我們都不想被港大那麼頭痛的問題被人一定被人說攻擊他們怎樣徇私等等我們是交租租金的所以其實只是三次的商討日我們商討日中間也都找來港大民意調查中心做一個徇私民調就是那條數都大概200萬了接著做公民授權即是說可能我們自己要搞的所謂電子投票 每一次都要100萬兩次都要200萬就我們一直都很多人說我們的東西未能夠向市民解釋很清楚整個普選涉及的問題佔中的理念等等我們要再拍一些片印一些東西等等這些文宣工作都成100萬所以其實林林總總不同的數加起來其實我們要整個支出要起碼600多萬但是我們上一次七一已經籌了一些錢還有市民自發搞了一人1000元的 一個捐錢亦給有了二、三十萬給我們結果我們現在手上也籌了百二萬左右所以減起來大概要籌500多萬好了你們打算怎樣籌呢500萬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還有一些時間也不是很多你們整個計劃是怎樣 我們希望能夠捲入更加多人去支持這件事好像我以前做的那些非政府組織、慈善團體我們覺得籌款過程不只是為了錢而是你推廣你的理念、使命的很重要的機會所以我們最重要是希望捲入更加多市民參與我們有幾件事要做的起碼有三件事第一件事一個叫一人一千撐佔中的運動即是民主千金這個其實我們 給一些網民去觸犯我們的上一次周庸他們搞光光之星一下就我想他們以百萬計算買廣告很多人就說我們如果有1萬人一人1000元他們自發就搞這個運動我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可以捲很多人進去在這裡我們就希望搞一個就是一人1000撐佔中的運動這個是第一個途徑希望大家去捐錢每人1000元另一個我們就會搞一些是飯局的那些飯局其實就希望不只是捐錢而是這個過程 裡面可以商討到我們城市的東西包括就是民主的問題等等那我們有些名人飯局就去可能去一些貴的地方什麼大班樓那裡去辦的那有些什麼人會參與跟大家你參加吃這頓飯的人聊聊天譬如說梁文道譬如說天與地那個編劇周毓明那他就會出席這個飯局跟市民聊天那這些是貴的 這些要付5000元才可以坐下去吃那有得吃的有得吃有些沒那麼貴的有些就是譬如說我們有些是會在一些不是那麼貴的地方裡面去辦的譬如我們會在這個渣華道市政大廈裡面有一個叫店小二的地方吃那麼學民思潮黃之鋒 蔡子強政治評論員蔡子強都會跟我們吃飯那這些我們就可以便宜一點那這些我們1500元的但還有一些是什麼呢還有一些我們直接就是一個 咖啡店裡面TCE的咖啡店裡面 大家就來好像一個沙龍那樣有個導演叫舒淇就會來到跟大家聊天聊一些文化聊一些政治聊一些社會的東西那些就隨緣落座的你來到就給錢下去就行了即是說其實我們有不同層次不同階層的人其實都可以捲入你裡面 去到跟這些社會上的人去到對話所謂名人的對話第三件事就是我們明年1月份會有一個全港一些小店他們通過賣一些東西去支持我們佔中的我們今天就展示兩個產品一個就是這個TC2咖啡店他們專門做了一隻 Occupy Channel 這個佔中咖啡， 我喺網睇過 拉花嗰度咧，拉埋佔中兩個字嘅。但係另一個咧，女工合作社咧，或者係婦女勞工協會咧，佢哋有啲網絡去買啲嘢，其中佢做一個番簡就叫做咧係民主簡或者有權揀，是番簡來的，他找一些油，即是那些煮食的油再做呢，做些番簡出來，但是他覺得個理念揀為什麼要做呢，就是民主最重要有得揀嘛，所以譬如這些這樣的產品呢，就會在一月份裡面不同的店會賣這些東西，是為我們佔中籌款。 如果現在有人想聽到了籌款想捐錢，現在有什麼方法最好呢？ 咁咧就我哋咧會喺我哋嗰個 Facebook 嗰度咧，同埋我哋網站嗰度咧，讓我與和平佔領中環嗰度咧，就會有一個詳細嘅情況公佈嘅，即係話我譬如我哋嘅捐款嘅户口啦，又或者咧你要報名去食呢啲飯咧，咁都係可以喺我哋嗰個網站裏邊咧可以見得到。如果唔係咧，你直可以查詢咧，咁揀 donation.oc。OC 即是 Occupy Central 啦，你打 donation 即捐錢啦 .OC， 跟住 @gmail.com 咧，我哋會個別咁樣回應嗰啲市民嘅查詢。 Facebook 就係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係嘛？ 係啊， 就有呢個資料。 OCLPHK 你打落去就一定揾到我哋噶。OCLP 就係 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OCLPHK 你打呢幾個字咧就會見到我哋噶啦。 OK， 非常之好嚇。喂，希望你呢個籌款運動快靚正，好快成功嚇。多謝曬你，陳以文。 D100嘅聽眾多啲支持啊！ 係，冇錯冇錯。 多謝曬，多謝曬。 我哋D100嘅聽眾咧，即係行公義、好憐憫、講真話嚇，而且咧就係 好捐款， 唔會點留守噶，即係佢話覺得有意義嘅嘢咧。 除咗留守中環， 係就俾嚇咁啊！大家亦都嚇可以上 Facebook 啊。你打不用那麼複雜，不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複雜，就是 OCLPHK、啊、就在上面找到很多的資料、啊、你喜歡吃飯，你喜歡便宜的貴的 咖啡，飲咖啡、啊、 你喜歡飲咖啡， 你喜歡買小禮物、 啊、買小禮物、嗯啊、或者是直接、啊、民主千金、啊啊、一人一千元 索性錢、 啊、 什麼都不用了、 啊、 最簡單、 啊無財不行的，你剛才聽陳議員說的、 啊、 很貴的 我相信很多東西根本已經是有情價的了，你想想等於你吃一頓飯、你想想你五千元，你猜大班樓那裡他不用搬的、 啊、 他都 是 半捐了的了，是不是、啊、因為如果不是你的五千元你吃了對不對、啊、所以真的、啊、一定這些人全部都是幫緊手， 即是你不要計那些、即譬如你說、 你拍片一樣的、 周玉明、梁文道那些、 那些你不要計那些先、啊啊、你只是那個地方，因為你吃東西那裡 人家都要有，即你的夥計都要出糧的嘛，對不對、啊、 貴東西 吃的是啦、啊、那裡好吃的那些 贵嘢嚟噶， 咁所以你五千蚊，你真系嗰即系你要好多人系有情噶，你先至捐到到啲钱系落到去占领中环嗰度噶。 即系我，而且我觉得重要嘅咧就系话唔单止系食餐饭嘻哈哈就过咗，而系喺个过程里边咧，起码有人向你去解释、解答你嘅疑问， 冇错， 系嘛？咁、令到你真系做呢件事上嚟嘅时候咧，系一个好理性嘅选择嚟嘅，呢个先系最重要。即系无论你讲饭局也好，或者系比较平嘅、比较贵嘅饭局饮咖啡又好，就系、是、喺个过程里边，你会多啲好多嘅得着，明解当前嘅形势系啲咩嘢，同埋你可以做啲乜嘢。因为而家咧，有啲郁闷啊，即系俾人讲咁，香港系越嚟越郁闷啊。即系而家睇下有冇咩新嘅出路咧，咁样呢个好重要吓，即系下一步应该点样走咧，咁样吓，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噶。好啦，哇，见到吴克俭个样啊，喺Now呢个新闻里边，唔知佢而家讲紧啲咩啦，因为我哋冇开佢声啦吓。咁但系咧就 即系话俾你听好多位咯，又转好多位，唔使惊咯，叫你。 咁佢呢两日之前都系讲啲咁嘅嘢噶啦吓。就北區就有轉排隊排得好緊要啦，啲港媽港巴就飛雙飛媽雙飛巴， 唔止港巴港媽、啊、我知道仲有港公公婆婆、啊、因為我聽到即係睇到啦嚇，嗰啲家長話、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全部都要出動去等排隊啊！ 這個直情是有些我覺得有些恐慌了，已經去到恐慌了。那我不要講話呢啲恐慌啱定唔啱咧，因為咧。媽咪和阿爸對於個好小的小朋友的反應呢，我都經歷過，一定是會過分反應的，必然的。即例如我兩個小朋友 病发烧，我是会紧张到不得了的，是会一定会 过分反应的。你说家里没有奶粉，一定过分反应的。 嗯， 喂，他入学年龄了，可能会没有书读，一定过分反应的。 不是只是没有书读，或者可能他要早上六点钟起身跨区，他不知道哪个区 在常水去筲箕湾 搭什么车。因为吴克俭局长说全香港九龙很多 有 自愿学位，可能你由常水去到筲箕湾， 即一定是过分反应的。当你作为一个官员面对这些家长的反应的时候，你告诉他们， 你不用 怕的，全港呢就这么多这么多学位，全港的适龄学童就这么多这么多，有证的。说完之后他们还反应更大，还发毛的，肯定。因为这个官员讲的话呢，刚才那句英文是什么话？不知不着边际啊，定咩？ 咩咩 ？Way out of left field，way out in left field， 系嘛？即系如果我讲咧，简单就 totally irrelevant 啊，完全冇关嘅同嗰件事。即系我觉得系完全同嗰件事咧，系十万八千里嘅事。我而家讲紧上水北区有冇学位啊？阿哥、阿叔 ，OK， 唔系讲紧全港有几多学位啊？嗱，我哋听一听。即係佢早前講，今日咧佢就叫啲家長唔好自亂陣腳，我哋聽聽佢點講先。 我想再重申，北區嘅幼稚園嘅學額係足夠嘅，係能夠滿足咧區裏邊嘅學童對 K 一嘅呢個係 K 之一嘅班嘅需求。家長真係唔需要擔心，亦都唔需要咧自亂陣腳。 嗱，佢講啦，上次佢講就全港嘅學位 ，OK， 而家叻咗啲啦， 有證嘅。今天厲害了，北區的學位是足夠的。有沒有人可以證實到有沒有數字提出來北區的學位是足夠呢？他到現在包括他自己包括、教育局都沒有具體舉到數字，不過傳媒就自己做了數字出來、我看 K 寶呢，即這個有線電視呢，他就是這樣計的。2011年在香港出生的、BB 95,400多人，雙飛的就35,000多，單飛的就6,100多，其他的就2,136。香港 BB， 即是兩父母都是香港人，港 B 51,400。 OK， 統計處呢早前做了一個調查，就問啲雙飛的家長，咁你啲 BB 呢會唔會嚟香港讀書啊？ 41% 嘅雙飛同嘅家長呢表示6歲之前會嚟香港升學。咁啊，用35,000多嚟計41%，就14,600多，好合理啊！咁樣推算係咪先？你要推算嘅啫，我點知啫？然後北區、元朗、屯門有啲人加埋大埔啦嚇，就係內地家長常選嘅地區嚟嘅。呢三個區，北區、元朗、屯門三個區合埋嘅學額係12,500個。OK。会来香港升学的双非同根据推算是14,651个，还差2,100个， 即只是双非， 只是双非都拿了。这个数字或用或是不准确的、推算来的、你做教育局都是推算的、没理由报了名字哦好够啊，说哦好不够啊，那是不是推算呢？推算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做事了。我可以向家长保证北區的學額是夠的，你們不要自亂陣腳，我真的信你一成都雙目失明了。聽完你說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呢不用說那麼多話，只是一句就夠了。 怎樣呢？ 你說每一即幼稚園你就告訴他本區的學生優先，那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你學校永遠都是這樣的，是嗎？你幾時都是希望我學生是住在那個區的嘛？ 是啊是啊，不要亂搭車。 幼稚園何況呢？多歲人啊？ 幼稚園夠重特別重要啊，因為要睡十幾個鐘的嘛。 更加需要本區優先、你說一句本區優先、大家的港巴港媽就安全了嘛，就定一點嘛。 深圳不屬於本區嘛，大佬。 這個也都很合理的，是不是？即是我本區優先的，對不對？那你叫本區的學生怎樣？跨區去第二度，然後收其他的排隊先那些，是不是？ 我覺得作為一個管教的局長，你一定要，即是好像你這樣，一定要明白現在家長怕什麼。 如果家長這樣去排三天三夜四天四夜三都不換的在那裡扎營的 因為這是一個屈牌效應，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我報這間，他不收我，我怎麼辦？因為我排這麼多隊，你說得五十個位，然後你派一百五十張表格，那我報了這間，我想想，我拿了個表格，三分一機會，我是不是要報多兩間？如果你說我隔壁那間幼稚園收了我，那我當然，打電話給婆婆，不用排了，但如果你說每一間幼稚園都是告訴我50個學位，但是派150張紙的，那 我是不是要排呢？我覺得不穩陣，我現在那顆女兒兒子是要讀書的，還有她怕她收幾萬讀，所以你告訴我網上給我下載表格都是不穩陣的，你說OK不用排隊，但是給我網上下載表格，那我是不是有位置呢？早前她前兩天還說除了不要自亂陣腳之外，除了說 救位之外他還有一個說法排隊很正常，你記不記得那時候那些白手套黨排隊買樓喝桶黨那些是不是很正常？波飛又可以排隊排隊很正常，這個局長呢 見梁振英也要排隊的去論壇要論醜的，我知道那些婆婆公公，這個局長不單止處理國民教育一塌糊塗， 處理這個幼稚園的學額其實都不是很難，你用你的方法，一句而已，本區優先，你住在這裡，你的學校就在隔壁，那就行了，就是這樣，幼稚園真的這樣，如果你媽喜歡不知道去哪裡，很名貴的幼稚園，你去哪裡排隊，我每天坐火箭上學的，你自己決定，如果不是你何時都是本區優先，你做政府官員是要為市民解決問題， 不是製造問題，我覺得他現在是製造，說每一次說出來說話都是製造問題，不是解決到問題。你告訴他北區的學額是夠的，拿個數字出來，教育局都不敢說夠，你知不知道？傳媒問教育局，教育局說數字是不停地變化，我們難以推測 究竟是要需求多大。其實很簡單的道理，你真的很普通人都明白，因為你有這麼多的雙非兒童，他是跨境 在深圳，在福田，你讀書的話，如果他們排隊來拿這些位置的話，你本港那些說不夠位，因為多都不夠，剛才計算過，你本來不是預他來讀幼稚園的，剛才計算過一條數，如果他們來就差1,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那你突然間人家跨區來排隊的話，那你是不是要處理這個問題呢？ 其實這個也是政府那種健步行步的態度，雙非的問題不是今天有，你要數幾年前，人家一向都這樣說，這班人是香港永久居民來的，拿到出生紙的，他們會來讀書的，快點了解他們讀書的意願，了解了，統計處，了解了不做。跟大家說，我們有足夠的學位是給這個大小朋友是上幼稚園的。 所以不需要真的太擔心。信他呀，信他一世都傷服失明啊，真係。咁其實大唔大聲呢，有時可能係會視乎嗰個現場採訪環境而定啦。咁譬如話佢聽唔到嘅話，你嗌大聲啲亦都係無可厚非嘅。咁大聲就一定會係話代表係冇禮貌啊，令到人難堪嘅。咁反而呢，如果係有啲機構因為記者嘅提問就去沒收人哋嘅採訪證呢，呢啲先係對新聞自由嘅無禮同埋踐踏。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好啦，我電話1831138，大家就這個問題，我想大家都會有興趣講一下有關於幼稚園學位搞到今天，你說是雙非兒童的問題。 為何你來香港生了兒子還要來香港佔了香港的教育資源，你可以批評這件事，但是整個政策包括基本法的規定就是這樣，即是如果你那個小朋友在香港出生，你父母也都是中國公民的話，那個小朋友就會在香港永久居民，是香港永久居民的話，他就有權呢 特區政府是知道的，特區政府是有數得計的。其實不單是說特區政府知道，而是以前港島當年的特首曾蔭權，這是他的政策，因為他說擔心人口老化，香港要1000萬人，香港有3個3個，所以香港人不生了，所以那時候有quota，有配額，由可以給內地孕婦來生，所以這是本身是特區政府的政策。 直至到香港的媽媽、香港的大肚婆上街吵，說她佔了我們的床位，包括公立醫院的床位，包括私家醫院的床位，政策才有改變。但是這班已經在香港出生，亦都拿了香港出生紙的香港永久居民，你是沒有辦法剝奪她的權利，那你就要面對這個問題。 由特區政府的負責教育官員去協調有關於有展學額，尤其是北區的有展學額是不夠的問題，就是這樣，那件事就是這樣，我們聽眾、我們的網民，如果將焦點說趕快他們走就行了，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切實際的，是不行的，是做不到的，那你可以有本地優先這個說法，可以有本地優先，因為符合你一向都說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區都是回那個區就讀的，你可以做這個政策就行了。喂，我們電話1831、1838，我們找陳先生發表意見，陳先生你好。是，你好，兩位，晚安。你好，你好，陳先生。無論以那個北區的問題都是很難解決的，不過當然都是贊成，就是同區派位，只要小學一樣而已， 都不是難解決，那段對政府應該要面對現實，是怎樣做，其實就你覺得現在他怎樣，譬如吳克儉出來說的話只是告訴大家夠位了，你不用怕啦，不要自亂陣腳。你覺得怎樣呢，他這個回應沒有人相信他，現在他們有些官員說的話誰會相信呢，他沒有數據， 他沒有提出數據，你沒有拿數據出來怎樣證明你說的話，就算他拿數據你都未必信得他，那時候又是說有167萬人會下來香港會陸沉，事實上又不是。你以前的政府不是這樣，人口普查，你幾多年都有一個人口普查，你都有個數字出來，真好假好， 都證明你所說的都是有些根據，我覺得他這樣說是敷衍。我覺得很奇怪，這些事情不能敷衍，你每天在排隊，今天有一個新聞出來，上水和屯門的幼稚園的家長要通宵輪候表格，上水逢溪，幼稚園可以在網上下載，但也有去排隊拿表格， 沒得敷衍的，客觀在這裏，那條龍是不是這樣排隊，我覺得對我自己個人來說我是比較反感的，你沒理由要市民這樣做的。我覺得就算不排隊，就算你猛叫人家下載表格，我覺得都是很難搞的，因為你一天沒有一個信心知道你的小朋友可以就讀一個幼稚園， 一天未知道你一定有個學額的時候，你一定是到處去下載表格，或者排隊，解決不了恐慌，解決不了問題。坦白說，對這個政府其實真的很失望，樣樣東西都很失望，其實就是，你身為要做一個中國人都很失望，你叫人家怎樣可以做一個好的中國人呢？如果再說回來，菲律賓去印尼，我就奉勸很多人就千萬不要去了，因為你蝦得過。 是令人很擔心的所以去旅行都選擇過當然要啦不要求他去有什麼事誰幫你我就說過不要去菲律賓印尼我會考慮第二個一定不會去印尼也是弊的這個排華的傳統香港人都應該要檢討一下如果你對那些印傭、菲傭如果真的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應該善待他們不關他們事國家的事要分開講的應該要分清楚現在變得很複雜很多問題要了解多些所以聽多些一百多謝陳先生其實我很同意陳先生這個說法我記得人質事件三年前發生的時候跟著香港有一片是反菲律賓旅傭 反菲律賓旅傭的聲音很多有一個這樣的提議在網上炒了家裡的菲律賓旅傭我家裡的女傭呢基本上人是很善良的大部分人好像中國人都是很善良政府搞到人變成這樣你想想他為什麼要走下來香港生呢政府反思應該是我們你說得對好 他給你的日子他又不確認，他最後說我還要等我城規會再確認才行，這樣就搞到你們很論準，我怎麼欣賞，最好你們每個都不要出席，所以很離譜，所以你幾帶都說了去先， 然後去到你可能要等很久，如果你有幾千人如果真的可以出席的，他只是招呼你們輪流給你一人發現十分鐘，可能他都要排到明年，希望大家能夠給到一些壓力政府。 完全都不聽你們的民意，簡直是硬來的，這次擺明就是變相打拉布，現在要用拉布的方式。這方面你如果是被壓力政府，起碼有這麼多人反對他這個做法。不過蔣先生，我們香港人這件事說出來都比較擔心，你知道在Facebook呢， 我們叫吹雞，號召一些人說出席什麼活動，三千人說出席，一按下去每個人都說去的，出來只有30個。這件事我覺得我很害怕，很害怕城規會這次這個做法令到好像Facebook一樣，容不宜寄了信給你，我按了一個like而已，會不會呢？你覺得好洩氣啊，說起來都 是的，這個也是我打電話上來的原因，希望可以多些人去支持一下這件事，始終如果我們不再出聲就是被他側側駁過了，以後就沒有了我們的最漂亮的維港海邊的環境。蔣先生，你可不可以詳細一點說呢？我想你也是收到城規會的信，然後他就叫你寫回個回條回去，是的，要你回覆他，confirm 哪一天哪一天你會不會出席他的會議？他是怎樣的？他是一封回條來的，一封信來的，是一個我的是email來的，我是email過去之前是反對他將這個海邊變做軍事用地，軍事用地，軍事碼頭。他就用電郵回覆給你，說叫你出席他的會。 然後就問你哪一天你想不想出席，你就應該用電郵回覆給他，我哪一天會來。是的，沒錯，有人用電郵的形式，有人用正式的信件的形式，都可以的。所以你就勸收到信的朋友，多大都要回覆他。 是的，因為今天是deadline的，如果今天不回覆他，他就當你棄權了。 即使你們說想去都沒有這個權利了，是的，所以有你沒有你都覆了他了，你到頭來才再，或者如果真的不得閒的才可以找人去代，諸如此類。謝謝你這個提醒，多謝你，好，繼續打電話來談，1831138。今天有個新聞我們都會想講的， 大家知道我們有個雙辣椒，又說雙倍的印花稅，現在在立法會還在談，又說公司買這個樓又要什麼時候賣出，又等等印花稅很複雜的，有幾樣東西，什麼SSD、BSD，現在地產發展商推出回贈印花稅的優惠， 推貨未單位，這是收容機天使，地產代理說初步反應是很理想的，研究反應很理想的，學者也說陸續會有發展商會跟隨推出優惠，這些叫做什麼呢？我不知道誰是道，誰是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究竟誰是道，誰是魔，你當政府是中的，就說他是道，你當政府是奸的，他是魔，我不知道。 推出這些樣的計劃，那樣計劃是會打擊到購買意欲，對的，但樓價不見它跌，樓價沒有怎麼跌，一直吹說會啊，會倒啊，美國政府收水啊，會倒啊，那你又不是說要它倒，不是要它倒，不要升得那麼快啊，但是其實地產商很簡單就已經化解了這些東西了。 沒問題，我出他賺少一點，怎麼搞呢？但他托著價，托著市場，一樣是這麼貴，不過回贈一點給你，就是了，我就是這樣。政府要收你那些嗎？我跟你出，那怎麼辦？沒辦法的，政府你一招，這個反映到不只是這個政策的問題，而是 反映到政府的權威的問題，權威，我們剛才說了很多關於政府出的問題，譬如說你吳克儉說的，叫家長放心，不要自亂陣腳，沒有人相信你，我想做的事，地產發展商以前，地產發展商是很害怕政府的。 跟政府要合作他說他們的說法是不怕官最怕管我不怕你的官不過你已經政策下來搞到我雞毛鴨血我就沒辦法不低頭今天這個問題是地產商和梁振英關係緊張其中因素對著幹我就用這個方法我又不投地我要賣樓我要生死存亡啊 但是你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對的他在商言商學你說他要賣樓你要有雙辣椒他當然要想辦法來化解你你又不可以說他跟政府對著不是我自己覺得整個政府的政策的原因是什麼呢是想樓價 沒有升得那麼快他想讓人可以上樓讓人可以買到樓但是沒有做不到樓價真的沒有跌過不要說不倒完全沒有跌過證明你的效果是很小當立法會裡面談地產商就說要你改你就說大丈夫 說不改就不改一言既出無論由梁振英數到曾俊華再數到張炳良說不改就不改現在說你不改沒問題我和你改我和你改了他地產發展商就用這個方法兩下手勢我賺少一點化解你的招證明那種官商關係的緊張或者官民關係的緊張其實在這個政府表露無遺你說的話我不相信你做的事我不聽我做我的我自求多福關你什麼事我有能力我就做我自己的事你不要來搞我你出什麼招都好我就兩下推走你變成這個政府將來推出來沒有人理睬他 是不是會這樣呢我覺得這件事反映到用這個角度去看反映到政府的權威是失落的你習近平挺他都沒用的差點就不是挺他又不在記者面前挺他又關門一分鐘就走了然後發個稿那麼大把所以你看到有些左派報紙今早的頭條的照片是一式一樣的因為大家都是拍了一分鐘 好了有位洪先生發表意見洪先生你好大家好我想說一講印尼塔里島塔里島那件事亞太經合組織那個會我覺得香港記者被人這樣驅趕就是作為香港的梁振英和習總他們沒有出過聲為什麼人家趕你的香港記者你是落你面子你幹什麼對我們 在國內對中國人欺負中國人但出到去都不敢說你習近平你跟他說一聲你不發回記者證給香港記者我就拉隊離場我就杯葛你這個組織他夠不夠膽不發回他怎會這樣說啊洪先生不過這樣說記者是在他心目中排第幾他們這種無理硬將人家的發問 說成是叫囂甚至是示威這種做法很像香港那次胡錦濤來香港那次拘捕蘋果記者又是這樣你在哪裡參觀是不是又來碼頭我覺得習近平身邊的人就說你們活該啊抵死啊我想說一說 記協,你們不要再發表那麼暗春的遺憾 有沒有搞錯? 你遺憤什麼?你連憤怒都不夠膽說的你都不憤怒,即是好小事 每次你發表的聲明,暗春過暗春,有什麼用?勾痕 勾痕都沒力,有時候我看見記協發表的聲明 表示遺憾,很惋惜 喂,大哥,你不要這樣,你聽見這些聲明,勾痕都沒力,聽到我真的不單止遺憾,直接憤怒 我有這樣看,有很多人對記協很不滿,為什麼你的姿態這麼低 我就會看到,即使他說憤怒,震怒,震驚 接著都是一個聲明,有些網友,紅州的網友這樣提議 不如這樣,拉隊走,不要採訪了

我們不可以這樣的，你說當局的代表，他的態度，簡直像渴狗一樣，你什麼叫禮貌，你那種態度，你當記者好像稱著他，拔走你的牌，走走走。 你這樣的態度簡直叫禮貌，這個離文明社會很遠，很遠，即是第三世界，印尼和馬來西亞是否差不多地方？都是東南亞，不過在經濟上馬來西亞比印尼好多，馬來西亞比印尼好，但我上次跟你說介紹那兩首歌給林老師，一首就是《我還是我》和黃明志的《我還是我》和黃明志的《斑馬粗華》，他馬來西亞的嗎？我後來上網 再看YouTube，我才知道原來那兩首歌呢， 我真的很幸運，我一選就中了，是禁歌來的，馬來西亞，是政府不讓他放在唱片那裡，不讓他出CD，不讓他放進去，原來馬來西亞這些印尼這些地方是封，一樣是封建，這麼獨裁專制，所以我覺得我們見識到印尼那種野蠻，沒有 他本身對人沒有禮貌，其實是他自己沒有尊嚴，一個有尊嚴的人他不會對人沒有禮貌，好像你不會拿著男朋友的頭要跪在那裡狂刮他14巴，其實你對人沒有禮貌，其實是你自己對自己沒有禮貌，這個說得很對，其實他自信心的表現，他自信心很低， 自信心很低，不是，他不懂得那個醜字，即是不懂得禮義廉恥，因為你本身做這些事對人這些這麼無禮，其實是失去自己，自己是沒有尊嚴的，你怎麼做得出這些事這樣對人，你在街上欺負人，你大大聲欺負人，你不覺得自己醜嗎？你覺得自己很威嗎？ 不過洪先生，如果你有剛才聽我講，我自他菲律賓採訪，當年他媽媽，即是阿基洛的媽媽， 都是容許記者在採訪區那裡喊出來，遞麥克風，有些記者只是一邊走一邊遞麥克風跟他聊天，我覺得在菲律賓可以，為什麼印尼不行呢？這個代表他自己有信心，阿基洛夫人很有信心。 如果是美國的記者這樣來問阿基洛，你猜他夠不夠膽趕美國記者這樣走？ 我想美國肯定反面， 美國總統都會出聲，但我們習總 一粒箱都沒有，有得他這樣，其實他是在錄影面，你的記者我可以趕狗地趕走他，不如這樣吧，掛一個牌出來，華人與狗，香港記者不得內進，不如這樣好不好？多謝你洪先生，多謝你，習近平不出聲，你說我是客，他是主，我不便在那個場合裡面說話，我可以理解，但外交部發言人都說 你兩個談判他，我們很難表態，我們很難理解，我覺得最低限度我都期望我們的特首說一些說話，支持我們的記者，譬如他說我們記者做的事是完全合乎我們一般是香港記者的職責，他是在提問一些香港人關心的問題，或者諸如此類的事，你就算你不需要說遺憾或者譴責某人， 但是你在說一些說話，大家看到是支持香港記者， 我覺得他不敢說，不敢說原因是什麼？上次胡錦濤來香港的記者都是這樣喊出去問六四， 又被警察帶走了所以證明這其實都是特區政府想做的事不過不敢做現在看到印尼梁振英的心很涼你可能會都不頂香港記者都問為什麼要帶走我他答不到的我問話而已你為什麼要推走我我做錯什麼他完全回應不了 好像阿基洛三世那樣說超越了作為一個地址的道德底線他又不敢這樣說阿基洛三世就這樣說他不是這樣的剛才洪先生說他自己不知醜所以他才會這樣說所以你說旨意梁振英出聲我又覺得難旨意習近平出聲也覺得難所以我說國際間的記者應該大家都站在一起表態不過不需要杯葛整個活動 表態就可以了今天時間差不多了明天我們再談過了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歡迎大家多些打電話來跟我們對話好拜拜 D100 D100 港真話譚公儀浩蓮敏 D100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